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艾君伯。 好，翻来咯！2014年第一集大军阀。 阿 Jingle 话咧，我哋有阿龙有 Anthony， 但我哋咧其实冇呢两个好耐， 冇咗耐啦。阿龙喺中东啊嘛，咁佢 哇咁开心啊！我中东去边度啊？ 去中东，好似去伊朗啊！ 哇，佢唔惊咩人 kidnap， 我哋可能咧喺我哋喺电视度见到有个人俾人挟持住，跟住话要割个头落嚟啊！嗰日就阿龙， 唔系啊，佢啲人皮即成波斯地毡。 我都话边个塞入咪噶啦，又唔入咪开头。咁啊，系啦，咁啊，不如我哋宣传下头先啱录完嗰个节目先，恋上关系，我哋 哇非常精彩、啊。 我哋台柱之一陶君衡上咗去、啊， 即系大台柱，点之一啊？真系最重要的台柱， 冇错啦。 证明咧，阿 B 哥咧就唔系沟女王嚟。 犀利、哎！力保不失，作客呢个地獄主场啊！哎、力保不失、啊，真系 呢、 這个连前主席唔系讲笑、啊。 土耳其呢一个主场咩 啊？ 加拉塔沙嚟嘅主场， 而家冇咗啦，改咗嚟噶啊！ 犀利真系，陶君衡好嘢，咁啊大家等听啦，都系 唔系啊？阿土咧都要一集最尾俾人最后 KO， 唔可以拖延一集去第二集先俾人 KO。 佢冇爹哋牙咯，你坐低啦。好啦，咁我哋即系咁啊，大家记得听恋上关系啦，即系 Anna， 即系呢个决战呢个陶君衡，好听啊呢、這个。咁啊，我哋就讲翻我哋啲正经嘢啦。喂，占领中环咧，我哋即系一路喺度听嗰个进度，即系听嗰个情况咧，即系斩又绑手啊，跟住又非暴力啊，跟住而家好似非粗口又出埋、啊，依家系咪啊？哇，土咁你华民主书院咧，即系依家。即係都有叫做幫下手搞嗰啲叫乜鬼啊？非暴力訓練咁樣噶嘛？你依家點睇呢單嘢？覺唔覺得推呢件事係即係覺得好似推緊一件唔會發生嘅事咁樣咧？係 冇，我一路都估計都係佔領中環係如箭在弦， 竟然 冇得走 嚇、啊！ 你覺得有得走咩？你吹到咁大，你竟然做唔到？ 嗯， 我真系唔信，所以我上次咪批评过话，即系民主党嗰个口号就话，如果有普选就冇占领中环系假嘅， 系， 因为系人都知道系冇普选噶嘛，你唔占领中环点会有普选啊？你唔好讲笑啦， 嗯， 你唯一呢样嘢系要挟到阿爷咁， 嗯，喂，唔记得， 唔系，但系当然你话过程中有好多勾嘅嘢系一个事实， 系， 勾嘅嘢之一就系咩？用个 WhatsApp 投票啊，嗰啲咩勾嘢咪好勾咯， 用 Apps 投票系啦。 即系唔好话讲technical 嘅问题，即系究竟系咪可以连到线啊？诸如此类嘢，老实讲，打两条战线对付阿爷嘅话，一街头抗争占领江中环，二就一定系要即系辞职公投噶啦。 系啦，喂， 你只有能够咁先可以令到阿爷系完全咧系即系根本系唔知道你喺度搞咩嘅。 嗯哼，喂，唔记得介绍啲嘉宾，一个就 Kelvin 啦， 喂 啊 David， 咁就阵间咧有个好紧要嘅 topic， 咁要佢帮手嘅，咁咧依家咧其实 你都未介绍 David 咁啊叫 David 讲咗咯， 阿 David 咧就一个南苏丹问题嘅专家，咁咧佢就同阿陈云大师一样喺德国读书嘅， 佢嗰个城市又距离我大概两个钟车程，即系佢就喺 Göttingen， 我就喺 Bonn， 系啦，佢系波恩大学嘅学者啊呢位。 嗯哼，咁啊，但系咧，即系你话如箭在弦啦，咁但系依家睇民主派咧个决心就真系唔好大，即系依家已经喺度讲紧，哎呀，我哋可以缩啊，跟住又要一定要同中央配合呢样嗰样啊，咁但系你其实觉得依家坊间嗰啲方案咧，其实嗰、那个即系有边啲系你觉得会比较好啲啊，同埋有啲咩原则系一定系唔可以放弃咁样咧，系 即系国王的新衣嘅故事。 吓， 学民思潮咪讲咗个底蕴喺边度咯？你对付共产党呢、這个即系恶霸嘅话，你一定要用一个细路仔嘅逻辑同佢玩， 就系扭计啦。 冇错， 系啦。 你用一个细路仔嘅逻辑就话，我一定要公民提名 ，otherwise 我所有嘢都唔接受。 嗯， 呢个先至系一个方法。 吓， 冇第二条桥， 嗯， 所有桥都系假嘅， 嗯， 即系你以为你自己能够去 manipulate 共产党咧，你自己戆紧鸠， 哈哈，即系依家佢哋谂住即系开个诶温和啲嘅方案，咁就即系等即系阿爷会接受啦，咁其他人。即系啲商界啊、建制派人士啊，容易啲吞啦。 唔系，如果你问我嘅睇法就系话，你一定要开一个最激进嘅方案，跟住你透过群众运动嚟逼佢接受一个相对冇咁激进嘅方案。 其实即系开天杀价，落地还钱。你走去，你走去同人讲价，你都吓、啊、你人哋个开100蚊，咁你还价，咁你系咪都要还得高翻少少咧？咪低翻少少咧？你冇人还80嘅系咪？咁唔会一嘢，喂80杀。你唔会噶嘛？你起码还10蚊，即系或者还20蚊，慢慢 talk 翻上去，大家去翻个目标价50蚊、60蚊，你都好啊，系嘛？ 唔系，所以你变相就系揣摩上意咯。你觉得佢有咩情况之下可以接受嘅？同埋你可以反映到就系你根本就唔系真心诚意谂住去占领中环，因为呢班人根本从来都系香港嘅社会精英嚟噶嘛，佢点会牺牲呢样嘢为你？去公民抗命啊！ 就算以前即系譬如社民连啊，或者而家社运嘅分子都好啦，都其实都做过类似嘅嘢噶啦，已经咁，但系个下场就系、是、即系俾人闹啦，又系话哎呀，点解咁唔理性啊？应该要去讨论啊，咁样嗰啲性咁啊，所以其实即系我个人嚟讲，我就即系唔觉得呢样嘢会发生咯。尤其是你睇埋依家嗰日政 冇啊，你一定如箭在弦噶啦。而、啊、家你夹咗上马、 嗯， 你问我嘅睇法就系占领中环系势在必行嘅，冇、啊、得。再翻转头， 我会觉得咁样，佢即系如果点样做系一回事。 我搞呢个运动，如果你俾我搞嘅话咧，就系咁吹，提到最高嘅要求，跟住就开天杀价，落地还钱。 嗯， 而家唔同你讲底线，你讲底线咩意思啫？我有几多人先啦？我究竟系500啊、1000啊、10000啦、啊，定系100000先？我有100000人嘅时候，屌我仲同你讲数？ 系咯。 系咪？而家系打七雙拳啊嘛， 即系用翻呢个 金毛獅王嘅做法啊嘛。我七雙拳，我打傷自己，跟住嚟揼柒你。 嗯， 呢个先系一个最佳嘅招数。对住共产党一定要咁， 即系 斗癫斗傻。 嗯， 你想讲咩啊？边 唔系即系好似系咪用翻呢个共产党同人哋谈判嗰啲方法就系最高纲领啊？ 共产党嘅谈判最高纲领系咩？ 系啊， 先你解释。 唔系即系啲嘢完全拱到最高咧，冇得同你倾啊嘛。好似当年中英谈判嗰阵时都咁样。 唔系一个即系共产党嘅谈判策略就好简单，我定一个原则、 嗯， 你不停同你纠缠喺个原则上边、 嗯， 即系例如当年你84年82、83年嘅中英谈判咁样，我嘅原则就系收回主权，你唔好同我兜其他嘢啦。咩主权换治权啊？你唔好同我兜呢啲嘢。咁你咪喺我呢个原则里边搞咩高度自治啊、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50年不变咯。That's all。 佢就喺个框入边攞最大嘅嘢，即系共产党就系、是。 我哋嘅谈判策略就系话俾你听，我哋一定要有冇筛选嘅选举，而个具体嘅体现就系在于咩咧？我哋有几多普通嘅市民可以提名一个行政长官候选人？ 嗯 ，OK， 我知道我唔够你斗啊，因为你话事啊嘛，咁我咪透过呢个公民抗命咯，打七雙拳同你斗咯。 嗯哼， 呢个只系唯一嘅方法，令到共产党系惊你嘅。如果你帮共产党谂埋你一套思维咧，你咪冚家铲。你唔使同佢谂噶啦，屌！ 佢如果好戆居嘅，咁你搞个普选，咁其实系广大市民。接受，而且有一个平等嘅选举权咁咪得咯。咁点解要顾啲建制派？ 共产党一定唔会同谂呢样嘢嘅。共产党一定会谂就系你，我要谂嘅问题就系你俾得香港选，咁、 嗯、 上海点啊？ 吓， 我屌你啊！ 系啊，广东系点啊？咩啊？ 深圳点啊？ 系 咯，西藏系点啊？搞下搞下独立埋添，仆街。 系啦， 即系你谂下共产党嘅思维，但系你一定唔可以帮佢从佢嘅角度去谂个问题。你从佢角度谂个问题，佢就唔系你对手，佢系你个 friend 嘛，佢条女条女啊嘛， 嗯， 咁你一定死噶嘛。 咁我想问系，如果企喺另外一边啦，即系更激进派嗰边啦，更激进派嗰边啦，咁讲个最高纲领落，即系嗰、那个 咩全民制宪嗰啲咪傻嘢？ 系啊，讲得更加高咯，香港要独立， 唔系 跟住大group入好似澳洲同埋英国嘅关系咁样样。吓、啊，好似澳洲独立咗英国，但系加入咗呢个中华联邦，咁咪得咯。名义上面嘅元首咧就系习近平， 表面上就是最高纲领啫，但系实际上基本上呢个是底线和面线都未知啦，系咪？即系例如即系我都不想提嗰啲即系人，即系例如你提咩全民制宪，咁你点做先？重新第二个基本法咩？我唔覺得係務實喎。 有其實原來係喺網上面，即係大家修改基本法咁樣啫喎，真係。 你做唔到嘅喎，亦都唔你唔係冇努力去做啊嘛個問題。 咁係講嘅啫喎，咁樣啫嘛。 唔係講下，唔係講下梗得啦。但係其實而家最實際同埋最重要嘅戰線在於，你可唔可以一般市民可以提名？ 係 1% 嘅市民去提名。 嗯、 我哋有一個行政長官出嚟參選。 嗯， 咁呢个就已经系打破咗成个基本法框架噶啦，等于即系翻天地覆，将基本法系改变噶啦。 吓， 呢个就问香港人啦，你肯唔肯付出呢个代价去达到呢个效果？咁你唔肯付出呢个代价嘅话咧，咁你我问你啦，咁你点样对得住你下一代？ 个代价就系占领。 你自己喺度歧视紧嘅菲律宾工人， 嗯， 佢有得投票噶，大哥。有得投總統噶，仆街 嚇，好過你喎，即係人權上佢哋好過你其實 係嘛？印尼都可以投呢個總統噶，大哥。 係啊， 佢哋嗰陣揸住呢個 point 就係話，你香港人未夠呢個資格啊嘛，你啲人連菲傭都不如，連印傭都不如啊嘛，因為揸住個 point 啊嘛。 你睇下泰國幾亂有民主啦，菲律賓幾即係有民主， 幾差 嚇幾差啊經濟。又亂又成咁樣啦，咁咪你 翻翻轉頭，你而家講緊三子個問題就係，因為三子從來都係冇呢個經驗。 即系社 冇搞群众运动经验，亦都冇同共产党斗争嘅经验。再加上咧，其实佢哋都系依赖住即系民主党啊，或者系即系香港已经系勾咗嗰一代人。 嗯， 即系所以佢哋会谂，而家都未搞运动，即系你而家其实 show hand， 我摆个牌出嚟， 嗯， 倾烟屎，其实入边系耳仔底嘅，你都要搏啦。 嗯， 你同共产党嘅话。就是你博佢唔去啊嘛， 吓，共产党博你唔去啊而家， 而家共产党调翻转头博你唔去，你应该系博佢唔去嘅， 吓， 就俾你呢一个嘅公民提名， 嗯哼 ，OK， 即系话就算喺唔修改基本法嘅前提之下，你攞到公民提名嘅话，我系行礼如仪地系接受呢个提名，咁咪成功咯，冇咁多，嗰啲咪傻佬讲十万， 吓。 系攞唔捻到， 十万好难攞噶。你而家出去 叫 percent 就算啦， 收集十万个签名系咁议都好难啦，系咪？ 1% 嘅选民大概系3万几，务实嘅呢个系。因为点解咧？佢派得张表俾你去攞提名嘅时候咧，其实得几个礼拜嘅时间嘅，你点捻攞？30000、 十万、啊，你冇咁多人手、啊。 反而文仔可能攞到噶，以佢哋嘅庄署， 中联办攞嘛， 咪系咯？ 又百 Q 几个区议员系咪先？ 咁多阿伯阿婆肯签俾佢。可能佢都攞到啊 ！David 系咪有啲嘢讲头先想？冇，冇系咯。喂，其实嗱，咁我有个问题想问啊嗱，其实你见咧即系你见占中三子咧，即系行出嚟都好似老弱残兵咁样，都出拳都冇力嘅，但系共产党都好咬底，即系揼到黐肺，同当时即系五区公投都不遑多让。点解？即系其实好简单，我哋都读多信息就系、是、共产党好惊占领中环就系、是。但系点解即系占中三子好似都唔即系强硬少少？ 唔系你喺度玩嗰啲咩 WhatsApp 投票嗰啲系冇意思嘅，你觉得有意思咩嗰啲嘢？ 冇。 你嗰三个议题俾你投完之后，咁又点咧？ 佢而家系想制造呢个假象，系即系起码都有好多人支持紧我哋，想我哋即系做到声势叫做好大啲， 唔系 好过冇。 唔系所以呢班阿哥咪就系搞紧嗰啲即系吹水战咯。即系你吹到太大嘅时候，你最后系冇行动。 因为我感觉上就系呢班友连自己其实佢系唔信自己嘅，佢到头来最后系唔信自己嘅。 唔系，所 以为 你 记唔记 得我一集嘅节目，我就话你对共产党你要斗癫， 就系佢哋唔够癫啦。 斗难，即系我已经系冇任何嘅防备嘅情况之下，我都有冇任何顾虑嘅情况之下，我同你斗难，共产党就惊你。我同你反台， 即系呢啲叫系咪叫做好佬怕烂佬， 烂佬 怕泼妇怕癫佬，你要做癫佬啊嘛？ 做癫佬就赢呢一个共产党啦，系嘛？我理得你啊，屌你！喂，老实讲，而家企喺台前嘅三子又好，民主党又好，公民党又好，屌都几啊欧啦，冚家祥。最多咪得廿年生命， 同埋真系啲似样啲群众运动啊，或者抗争，我都未做过。 都唔紧要啦。咁你出嚟同佢搏一铺，练一铺，有乜所谓啫？共产党一定怕你。共产党而家系即系新贵嚟噶嘛？ 系咯。 系咪身光颈靓？我同你 佢瓷器嚟噶嘛？ 因为嗱，阿谭博咧咪成日话老共真系有机会会出兵噶，会出嘢。 屌！ 但我真系觉得，我真系觉得唔会嘅，我真系觉得唔会嘅。 唔系你 学下我土话真啱，阿土话真。 谭博嘅花名叫咩啊？ 大炮 系咯。谭志强嘅花名叫谭大炮， 系 嘛？即系 大炮个 friend。 即系我喺度评论啊，阿谭大炮同老萧一样嘅啫嘛。如果你系嗰个 specialties 嘅人咧，你就会觉得屌你咪乱鸠咁噏啊！即系老萧讲经济嘅时候，你话屌老萧你识唔识噶？ 嗱，我头先觉得你讲中一个 point， 佢而家系新贵啊嘛，开始身光颈靓，开始吓、开始会锡身啦。但系咧，你同佢斗癫嘅时间咧，佢未必够你癫。因为佢开始有钱，世界上开始有啲 respect， 佢唔敢嚟多次六四啊！再嚟多次佢好大镬噶嘛？ 唔系，所以我咪问咯。有一次阿谭博喺度讲，佢话出坦克、出解放军，你嚟啊？ 嗯， 我唔卵惊你，关我卵事啊！你出唔出解放军？ 嗯， 系嘛？屌胡云，我哋都系勾一条贼一条嘅香港人， 嗯， 系嘛？唔系我最惨就系香港人咧。太多顾忌 啊！石身啊嘛， 即系我哋谂紧自己层楼，屌几百万， 系咯， 系嘛， 系咯，我堂堂律师咁啊，系咯， 屌律师都系勾一条查一条嘅啫，大佬， 好多人咁谂啊，那个问题啊， 唔系咁你一定唔够共产党斗， 系啊， 唔系有啲人系睇通香港人呢一个特性嘅， 嗯， 所以嗰阵时候我喺度评论嘅时候，我话喂。你佔中三子提出呢一個意見，你係捉到好多群眾嘅支持，因為過去呢三個阿哥從來冇搞過呢樣嘢，覺得有新鮮感。 嗯， 過去搞過嘅人已經話俾你聽，其實香港人係唔捉嘅。 嗯， 咁 OK， 我剔你呢條橋去啦。咁但係你唔好縮先啊嘛。 嗯， 你都冇得縮，冇得縮。 嗯， 你應該係不斷遊說你身邊嘅朋友。其實我哋過去一生人裏面所有嘅嘢，無論房屋。我哋嘅财产同埋我哋嘅女人，我哋嘅男人都系过眼云烟嘅啫。 嗯， 咁你就会好似毛泽东搞革命咁，你就好似林彪当年邓小平咁啦， 豁出去 系啦。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占中三子啊，或者即系开始喺度泼嗰啲政党啊，或者民主派人啊，我都睇唔到呢个准备咯，完全系冇啊。喂，所以我觉得 唔系佢觉得呢个一个谈判嘅筹码。 系冇错， 冇 no more no less， 喺个谈判嘅筹码嘅时候，人哋睇穿你啦。 所以我觉得 你都一定要真心诚意噶嘛。你话我听，我唔捻理你啦。屌，而家啲镬我同你捻捻过啦，不成功变成人，咁我咪惊你咯。 我觉得唔系噶，如果即系到共产党即系一开口话啊，民主派可以入闸，佢哋会咧反应，就唔搞占中啦，就会我肯定。 但系共产党会咁谂， 系啊， 边一个入闸喺我选择之内？ 系啊， 如果你 Kelvin 赢得到嘅话，我唔俾你入闸。 系啊， 陶君衡一定输嘅话，俾陶君衡入闸。 系啦、 啊，做场戏俾国际睇。 嗯， 做场戏俾人睇。共产党呢啲系得嘅，完全掂嘅，佢计算得到嘅。 嗯， 但我哋可唔可以否？即系嗱，我哋可唔可以认为一样嘢系今次佢控制到？下一次佢又控制到咧，一路放落去控制到咧，因为呢个游戏唔系玩一轮，系玩好多轮噶嘛。 放弃提名委员会，佢咪控制到？提名委员会千二、千六、三千二都系冇意思嘅，因为对共产党嚟讲，佢要夹住嗰三千二人、千六人或千八人、千二人好容易啫嘛。 系啊，所以点解要否决小英子选举？咪就咁解咯，因为你个选民基础少嘅时候，其实你好易去收买嗰啲人噶嘛。咁同埋。即系讲翻嗰个公投咧，咁其实物体嗰三条问题咧，其实都已经即系知道三子咧嗰个占中决心有几大。第一条就系、是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应予提升啦。第二条就系行政长官的 呢条我唔识答 吓、啊，点解你觉得唔要提名委员会嘅？ 系啊，我唔否定提名委员会，点答你？ 唔系佢有个问题话要提升个代表性，唔系否决咗个提名委员会嘛？ 咁即都要有啦。 提名委员会今从来都冇代表性，屌咯！继续第二条 吓，第二条就系、是、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咁阿妈系女人啦，呢一个 系第三就边升起 系冇错。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唯一觉得系有意思去公投嘅题目就系第三条啫。 但系都系讲元素啫，即系要有一个咩元素 即係有 70% 都得㗎啦，就唔係 70%， 10% 都得㗎啦，都係嗰啲元素啫，1% 都得 㗎。你明明你明明即係嗱，即係可能阿土即係中文就即係執得唔係咁仔細啦。佢講提，佢講應包括公民提名的元素，就好似阿 Kelvin 所講啊嘛，嗱，假洋鬼子識啦，10% 已經係啦嘛，你明唔明啊？ 10% 咪戇鳩 嘅，係 你點可以喺兩三個禮拜攞 10% 嘅提名啊？ 唔係啊，個意思係佢提 名佢有嗰個元素， 即係好似民主成分咁啊！你明唔明啊？ 咁你咪跟咗共產黨嘅遊戲規則玩咯。 係啦，就係你頭先所講嗰啲嘢，其實呢班人一樣都做。 唔係你其實你好容易同港人講講數嘅啫，即係如果我去講嘅話咧，就係第一，喂，回歸幾多年啊，大哥？你話50年不變，你老尾，而家過咗差唔多20年啦，大哥。你承諾咗嘅嘢一次又一次推翻， 佢而家我同你拗噶，你廿年前嗰阵时有冇得选，而家有都冇得选，都系50年不变噶，冇边个冇得选啊，老啊，真系啊， 系 嗰个维持不变冇倒退嘛， 冇 咁咪搞到今时今日咁咯，吓系咪你把搞到今时今日咁，你共产党入你数啊，大哥，系咪呢条数我点同你计啊？你话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嘛， 是 不是？不是，所以我不跟你谈了，即是烂仔这样，屌开拖了现 在。嗯，是那就占中建了。 即是我们不在那个酒楼里面在那儿杯了，大佬。屌我们开到去开片了。 是啦，就 共产党最怕你跟他开片。 是啦。 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新任的领导人来讲，你回到整个中国政治的局势来讲，他是不可以乱。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香港， 系 唔可以俾你有任何即系回旋嘅空间，同埋动乱嘅空间。 嗱，你讲得啱啦。第一问题在香港人系冇呢个决心去乱。其实如果我哋真系搞乱佢，冇问题。但问题在呢度啲人有冇咁嘅决心咧？嗰啲人就同你讲咩楼价会跌，股市会跌，跟住好多人走出嚟反对你啊嘛。到时反对你嘅人仲多，咁啊仲大件事就冇得做嘅。 系呢样嘢对香港人冇乜所谓咯，我觉得系。即系你走去，哇！切，即系咁都有票投啦，咁你唔走去占？ 买孤旗子咯，如果你咁紧张嘅话， 即系香港有一大班呢一啲嘅好 cynical 嘅人，而其实呢班人先系阻住呢个社会进步嘅始祖嚟啊！其实我觉得系啊，即系好多你好 cynical 嘅，每一次你想讲有乜嘢激烈少少嘅行动，佢已经话哇咁激烈噶，哇咁样唔啱，咁样会跌楼价噶，咁样会乜噶？ 呢个因为香港人和平得太耐啦。 這個、不是，這個應該是六七年暴動的 legacy 來的。因為那時候菠蘿炸彈啊那些東西呢，對香港人來說。 但他想像不到什麼叫做一個和平的手段而去即是去抗爭，他想像不到。他一想起就想起掟菠蘿掟炸彈就這麼多東西了。 唔係啊，其實即係就算以前揼得好揼得社民連嗰啲抗爭好犀利嗰啲所謂泛民政黨咧，咁上次即係有一次機會咧，就幫阿 Jacko 咧去搞嗰啲非暴力抗爭訓練啦。咁唔開名邊個政黨啦？其實即係你去聽佢哋咧，佢哋完全分唔到邊啲嘢叫做暴力，邊啲嘢叫做非暴力。你做啲咩會俾人起訴機會大啲？邊啲係唔會有事嘅咁樣？是分唔到 噶，佢系咁，以企喺度烧下公仔都话你暴力噶， 系咯。咁你个问题就系、是、香港人本身以前就睇唔起呢种手法。咁即系我头先一开头所讲话，我觉得唔会发生嘅，唔会发生占领中环嘅原因就系、是，因为你以前你都唔信呢种手法，点解你突然间喺半年之内会觉得呢种手法好有迫切性，会要做呢？即系可能啱，阿土会讲得啱，就系话呢个已经系最后一个方法啦，但系。我唔觉得香港人到依家系 会做到，系会我唔觉得 唔系做唔做到啊，系会信啊。我觉得香港人都未信咯、啊，依家就咁样。我唔知 佢哋连自己都，佢连自己嗰班友想搞嗰班友自己都唔信。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就系个问题所在。 唔系佢哋，其实你从三指再睇民主党嗰个 banner 咪知咯。如果有普选嘅就唔使占中啊嘛。 但佢冇讲过， 你冇普选，你冇占中又点有普选啊？戆鸠仔！ 嗱，而家问题就系咁啦。 即系书，你点会考试合格啊？大哥， 考试得噶啦， 咁 样 啦，唔系咁而家咁啦。嗱，去咗龙门咧就乱搬嘅，佢而家跟住咧就会同你讲，嗱，考试合格咧唔系50分合格，30分都合格，20分都合格，10分都可能合格嘅。佢到时同你讲，佢龙门系任佢乱搬嘅，最后就系、 是。唔系呢个就系香港仔嘅问题，呢个系香港仔嘅出蛊惑嘅问题。 即系话如果我系揾到补习天王，我可以攞到个 tips 嘅话咧，其实我根本系唔捻识嗰样嘢，我都 pass 噶嘛。我叻过你啦，屌你！我哋嗰啲系喺呢个咁样嘅木人行里面打出嚟嘅人嚟噶嘛，做呢个学术论文啊，大佬你黐鸠线嘅你都。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占中，点会有普选啊？共产党惊捻你咩？你唔捻惊你嘅时候，咪同你妥协咯？咁你咪汤家华嗰啲戆居仔，咪出嚟捧嗰啲咪冇公民提名嘅方案咯？ 喂，屌又好捻奇怪嘅、啊。咁即公民党又系即系真普联其中一个， 屌公民党又冇捻讲啦 吓， 佢个毛猛症又系乜嘢啊？ 诶、欸，你慢慢嚟先咯。 啱啊，跟住佢个汤家华又系乜嘢啊？呢、這个有党嘅咩？ 吓、啊，系咯，喂，个问题就系、是、即系真普联已经同意咗有公民提名噶嘛，即系个方案系。咁但系汤家华、郭荣亨嗰啲又可以，即系背住个党咧，走去同北京讲第二啲嘢嘅，跟住咧公民党又可以唔理佢，咁呢啲系咩政党纪律嚟咧？其实系 唔系咁啊？所以应该阿黄文屌柒佢咯， 系咯， 系嘛？我哋咁多人屌呢、這个自己打自己人最叻嗰个系黄文咯，咁咪唔屌柒佢？ 佢唔讲嘢好大， 系咯？你先屌毛孟静，究竟你嘅立场究竟系咪代表公民党？ 嗯。 你亦都屌埋呢一个嘅汤家华，咁你嘅立场系咪代表公民党嘅？ 佢都冇人问咁、啊、耐都， 唔系同埋呢啲根本上系卧底嚟噶，冚家铲， 毛孟静啦， 唔系而家乜都未做嘅时候、嗯，你已经将你嘅底线系露出嚟啦。 系咯， 阿哥，我哋都未倾过呢条底线究竟系坚定流啊？ 咁呢啲系真心交啊，定系本来就系交啊？定 我觉得卧底 ，OK， 卧底。 汤家华应该要几嘅，其实应该系一个即系比较有纪律嘅政党入边。 唔系，应该系踢佢出党咯。 系啊， 佢唔系第一次噶啦，佢嘅历史系佢已经系罄竹难书啊！呢、這个人系 罄竹难书，罄竹难书。我哋叫由呢、這个五区公投到今时今日， 五区公投一样咯。佢系 唔系咁？你冇办法 做第二样嘢。 唔系你冇办法，咁你香港人选佢 吓， 咁啊我冇乜办法 啊。系咯，啊最衰今日阿 Michael 喺度啦，唔系佢大把爆公民党嘅嘢真系。 系咪你选佢？咁佢话佢自己代表公民党，又扮民主派。咁跟住你系究竟系打着红旗反红旗定系乜嘢？ 但系佢好捻贱嘅，佢喺新界东嗰啲 banner 又话有提名权嗰啲剩嘅。啊，佢方案系冇嘅，又好似系。 唔系咁，佢咪就系利用紧香港人嗰种弱点咯。香港人嗰弱点就系、是，攞到几多得几多啦。我又唔想付出咁大嘅代价嘅情况之下，咪翻出嚟咁嘅结果。 你都未夠準確個講法。如果嗰樣嘢唔係好重要嘅，就攞得幾多得幾多。如果嘢好重要，即係好似錢咁咧，就要攞盡，攞埋你嗰份咯。 嗯， 就係咁樣咯。你明唔明啊？所以 就人哋冇人攞你嗰份啊，人哋攞你嗰份即刻會反台㗎。你係而家嗰啲 係啊， 即刻反台㗎啦。 咪講翻轉頭，你話佔中三子搞嗰個咩 WhatsApp 嘅投票嗰啲咁嘅嘢， 係 Apps 投票， 唔搞啦。你问我搞嚟做乜嘢啫？你咪而家得一条路线，就系话我一定要公民提名。 系咯， 我惊佢搞，我惊佢搞仲衰啊！佢有四个字，自暴其短啊！ 唔系第一， 到时咧得我好少人投票，仲样衰。 第一，几多人投票？几多人赞成？几多人反对？ 嗯， 即系你唯一系去 appease 钟庭耀，佢想喺呢个时候出下位。钟庭耀嘅撚样最终系呢啲位出位㗎嘛。即係话我哋呢个咪广大民意调查机构啊，可以做呢咁嘅嘢。除咗呢样嘢之外，做咩价值同埋意义？ 嗯。 做咩投呢？ 嗯。 係咪喺普世价值同埋现代价值嚟讲，系人都可以提名㗎啦。参选权、投票权同埋呢一个嘅提名权，系基本上三权里面其中即係不可或缺嘅因素嚟㗎嘛。你仲投咩嘢啫？ 唔系咯。喂，你諗下外国啲选举，喂，美国选举嗰张名单。有几强系咪先？ 唔系几廿个，我涂君衡要出位嘅话，我可以搞佢 嘅。 吓、啊，就系、是、我话我杯葛呢个投票。你问埋啲戆鸠嘅问题， 系个。 你问一个唔系基佬嘅人中唔中意女人，唔系呢个基佬嘅人中唔中意男人，一样啫嘛。吓、 啊， 系咪？你问阿 B 系咪中意女人一样啫嘛？ 吓、啊， 系嘛？一个礼拜要打几次飞机，咁你投乜捻嘢票啫？呢啲嘢， 嗯， 有咩需要投票啫？ 佢已经假设咗呢个投票，假设咗一定要投票。提名权，一定 你唔相信 一定需要提名权， 即 系呢个系错噶嘛？ 即系例如头嗰两条问题，头先你喺度噏嗰啲，我冇，我都唔记得咗。咩提名委员会会要开放？问题做乜捻嘢啊？ 提升公民提名嘅成分啊嘛？ 你问题做乜捻嘢啊？不如你问太阳系咪应该喺东边升起？ 你唔係話落咗去呢、這個零下嘅水裏面係咪會凍？ 足球係咪唔應該用手呢咁樣嚇？ 係咪？係咪籃球咪應該唔用腳咧咁樣？即係你問埋啲無謂嘅問題。 係咯，例如阿加利仔有三個缺點嗰啲。 即係你問埋一啲無需要去投票嘅問題，唯一就係、是。你是为了这个中庭要扮学术， 嗯，盖铺学者人咯，就 扮科学，扮这个有条件的成分，攞香港人的意见，这些是共识来的啦，是吗？ 嗯， 是吗？即是你问一个麻甩佬做爱是不是个人一样？有什么意义呢？提名委员会是不是应该开放，是吗？ 唔 通话收缩啊？ 提名委员会啲代表性英语提升， 屌你唔通话系减低啊？ 我问题即系提名委员会都唔应该有， 唔系系咯？佢而家我点解假设咗一定要有提名委员会啊嘛？问题就系咁啊嘛，戆居在 饮酒系咪会醉？不如你问 系啦， 你戆鸠啊！你都真系 唔想 食烟系咪会有肺癌？你不如问呢啲问题好过啦！你真系，所以你民主派今时今日搞到咁， 嗯。 俾呢個熱血公民，俾呢個黃毓民 有機可乘， 抽水 啦，係抵撚死嘅， 抵撚死啦！佢咁撚低水平嘅人都偷到你水，屌你！戇撚鳩嘅人都可以抽到你水，即係你話索羅 B 中唔中意女人，使唔使投票啊？大佬，除非佢係基嘅啫，吳家祥 係咯。 提名委員會需唔需要開放？仲有咩問題？第三條咩話？ 第二條行政長官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真係 屌你 鳩撚到震咁樣，係咯， 係咪即等于你话翻学嘅时候，我需唔需要读书一样，吴家祥。你唔捻读书咪肥佬咯，点解筛选机制？即系你问埋啲问题，做乜嘢啊？你不如储多啲人去搞一次演练好过啦。 个问题，个问题， 佢人都储唔到啊嘛，睇死佢。个问题就系咁啊嘛。佢自己都覺得自己唔會做到人啊嘛！ 你 download 得嗰個 apps 啊，其實你已經係贊成呢三樣嘢啦，已經 係。唔係啊，我有兩條，我係如果我投，我會棄權嘅。 佢唔俾你棄權，俾你棄權嘅。 我唔撚投啦，我 download 都懶啦。 唔係，我除咗第三條，即係話要有公民提名嘅元素，我勉勉強強可以接受先喎。投兩條投嚟乜撚嘢意思啫？係咪？如果我真係要 challenge 你嘅話，如果我係即係局內人嘅話，點解提呢三條問題？ 嗯， 点解要提呢三条问题？唔系应该你有你嘅立场咩？你仲叫我投？如果我投咗反对，咁你点样样啊？ 系咯，系咪唔搞咧？系嘛？ 系咪唔捻搞咧？ 嗯， 多鸠鱼啊！真系。 其实系咪应该即系大家冚咗一个方案出嚟，咁然后公投咁睇下有几多票咧？即系 赞成反对， 系辞职公投、啊。 啱啊， 系咯，即系好似你嗰阵时嗰个讲法咁样咯，咪 唔系你焗香港市民投咯，焗佢投，横掂嗰班都系契弟嚟嘅，焗佢投。只有呢个方法。 嗯， 你问埋嗰三条问题，唉，真系大佬，屌你真系完全系反切。 嗯， 嘅问题问嚟做乜嘢啊？ 即系问下，如果你一队球队要着欧洲联赛冠军杯，即系决赛周系咪要投四位咧？咁样样，即系冇卵位噶嘛？呢啲嘢系咪先？咁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真系。即係呢個電子公投啊，或者佔中三子諗緊乜？即係嗰個方嗰、那個諗法係點樣啦、 啊？ 咁 膠味有幾濃郁，係 啊，真係好重膠味，真係。 我學阿教主講 點啊？ 如果三子再繼續咁搞咧，翻幾瞓覺啦！屌你， 係啱啊，真係 翻幾瞓覺啦！你香港人陪佢癲，你都係癲㗎啦！ 要俾人拉去爭取啲咁戇鳩嘅方案，真係 唔係你 玩嘅、啊、大佬， 所以我喂啊有即係佢成日話咧入面好多鬼，我真係信啲鬼專登做啲咁嘅嘢嘅， 係咯， 專登做又咁教得咁教，撲你排一排教，專登去排教嚟乜嘢？ 七月佔中啊，七一佔中啊，撲街熱屎啦啦，有 七十四個佔就得啊，蠢鬼嚟嘅， 撲街一七月。热屎啦啦，唔去睇世界杯，真系做啲咁嘅戇鳩嘢，咁真系。 翻去睇世界杯算啦，我哋。 系咯，好，第二节再讲。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边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发。 好啦，第二节翻嚟咯，咁就 有第二节啦， 系啦，咩意思？好啦，咁啊，喂，呢、這个咁咧，我哋即系特首咧，梁振英就成日都。落区啦， 谂住落区而失败，好多时都落荒而逃 咁啊，落去俾人屌嘅啫，其实 嗰啲叫落荒而逃。 咁啊，习总就好去少少，落区唔使俾人屌。 唔系最近一段新闻，咪就系讲紧习近平咧，所谓微服出巡 搭的士， 搭的士呢段故事，最初咧就大公报讲嘅。就话咧，佢即系搭的士去了解民情啦。呢个叫北京嘅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咧就坐上我嘅的士，阿、啊、屌！我初时以为都系掂啊，因为点解咧？你咁系咪代表即系中国嘅领导人都系去除咗呢个封建嘅习俗，好似西方嘅政客咁样去接近群众 咧？其实我初初一睇呢个 news 咧，我都觉得，咦，开始佢系咪有啲西方思想啊？都 有啲进步， 系啊，啲进步嘅思想、啊， 醒爬。 嗯， 系咪？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又反映到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已经唔系高高在上嘛。即系例如美国或者英美嘅政客就排队买面包啊，去接近群众。其实呢个系咪一件好事咧？咁点知转头呢、這个新华社咧就话对唔住啦，這個、呢个咧系假新闻嚟嘅，屌 啊，刮翻自己大巴。 唔系我就唔明点解佢觉得呢个一个假新闻？因为新华社咧其实系否定新闻咧，就系、是。除了上一次江泽民的死讯之外呢，是其实是没有否定过任何新闻的。因为大公报代表什么？大公报是党的喉舌来的嘛，是党的立场来的嘛，同埋你经过重重的关卡才可以出那段新闻的嘛。那无端端为什么你搞那么久，即是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同埋反映到你中共总书记都是能够贴近民情啊。点解有呢个问题咧？ 佢之后无端端咧，阿习总坐稳咗少少冇耐，又反翻口，就话呢段嘢其实又系真嘅，又系有发生过 嘅。唔系，如果你话真嘅话，同埋假嘅话咧，我都可以做一段分析嘅。嗱，真嘅话就话咧，即系你其实喺个封建王朝里边，你一个专制独裁嘅政府走入民间，令到民间觉得你个领导人咧都系输尊降贵嘅，微服出巡嘅，即系乾隆皇后。 下江南 一样啫，系咪冇问题噶？咁西方政客都系咁噶啦，即系当年肥棒一样啫嘛，咪喺度食蛋挞啦、饮奶茶，你咪做足噶嘛。 我最得意就系嗰个反嚟覆去嘅嗰个阶段啦。点解嗰啲咁嘅事发生？ 唔系，我觉得反嚟覆去嘅话咧，即系我睇到一段分析咧，佢就讲得好清楚嘅。佢就话咧，如果你嗰个官僚系统都觉得你咁样做系啱嘅话咧，学西方政客呢一方面好啦，但系唔好嘅地方系咩咧？就话你唔相信而家现时嗰个情报系统同埋汇报系统啊，即系你反映到而家嘅问题就话你，即系例如Kelvin 系我条僆嚟嘅， 系 而家你永远都系咧，即系报喜不报忧俾我听，咁咧我自己不如自己直接走落去啦，就唔好俾你啲虚假嘅资讯包围啦，系咪先？唔俾你误导我啦， 所以系咪阿黄有黄光亚走出嚟话？啊！你班有冇报喜不报忧啦？ 啱啦， 呢个系咪反映佢成个中央 mentality？ 喂，你班友真系有啲友喺度报喜不报忧，所以我嚟 check 下你啦。 唔系，大家都知道，其实你学西方政客呢个做法都系做 show 噶啦。 系啊， 系咪？即系有几可系一个领导人咁样走落去，冇保安，冇呢一个嘅 部署安排的情况之下去见群众呢？因为你是会出事的嘛。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被群众不单只是掟老母西，都会掟鸡蛋的嘛，大佬。 嗯。 是不是？好啦，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共产主义独裁的政权走落去群众，其实是一个好的 show 来的。即使你被群众闹又好，被群众不闹又好，都是一个好的 show。因为媒体被你控制，屌任你写嘅啫，你中意点写，话个领导人做得几好都得， 嗯， 即或者个群众点样反应都得，正如佢写个题字叫一帆风顺，咁即系话祝你好运啦，大佬，系咪先？冇问题噶。 挥春点样嗰个题字啊？ 系咪？有咩问题咧？咁点解你后期要否定呢样嘢？唯一我能够解释嘅地方就系话，即系佢嗰班下边嗰班手下 系 就怕咗，惊你话佢。我以前報嗰啲情報係錯嘅， 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好似成件事出嚟就係一個本身唔係好想出嘅信息，大客觀地就出咗啦。 唔係，但我唔明白咯、啊，我寧願呢個信息繼續錯落去、 啊， 假新聞當真新聞，呢、這個先至係最好嘅一個報 導。呢個咧就阿土咧，即係。勾结太多呢个英美势力咧，同埋睇得多太多毒苹果咧，呢个基本上咧喺一种毒苹果嗰种思考逻辑嘅思维，完全唔贴近我哋嘅中国国情嘅。因为我最中国嘅国情咧，七个常委或者以前九个常委，个个都系各具山头嘅，系唔 Q 你个总书记嘅，个个都系变咗一个独立嘅王嚟嘅。咁一个宣传系统上面咧。suppose 最高嘅领导人呢就係、是、个精文委精神文明咩督导领导委员会嗰、那个主任係刘云山。咁之前呢係紧跟啊江泽民嘅。係唔即係当都系当啊习近平系臭四嚟嘅。咁当然而家呢系归咗边啦。咁同埋佢之下嗰个呢就係、是、中宣部长。就是刘奇宝，而刘奇宝因为佢又系团派出身，佢同时间又系以前嘅前四川省委书记，咁大家都知道呢排四川省啊，好多啲官发生咗啲咩事啦，都同边个人有关呢？姓周嗰个嘛， 周永康 系啊，系啊，咁喂，基本上咧，佢某程度上，如果习近平咁亲民嘅话，咁有亲和力，咁个政治能量慢慢 build up 嘅话， 唔系、 啊， 我 唔系会影响到佢以前个老细咯。 我唔单止系从一个西方嘅政权嘅稳定性嘅角度考虑个问题，你从一个中国共产嘅政权、专制独裁嘅政权，你都应该系咁做。一方面，你打呢一个嘅薄熙来，搞打呢个嘅周永康；另一方面，你扮亲民。几好睇嘅呢场， 但系周永康佢 点解你新华社要无端端去收翻呢一段新闻咧？我头先嘅讲法就话，无论假新闻好，真新闻好，你都当系真。 因 为 而家佢唔系一个脑谂嘢，佢系分开咗好多个脑谂嘢。 嗯， 而阿左脑又打紧右脑，阿右脑又打紧前脑，前脑又打紧后脑。佢而家分开咗好多个唔同嘅脑谂嘢， 即系唔知你边个脑谂嘢。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喂。你喐緊嗰，你如果你嗰個當親民嗰陣時，個人民個凝聚力凝聚都喺你嗰陣時，你個權力大咗啦。喂，咁你咪會清算舊個派系咯？舊啊，周永康啊嘛。 咪但係 咁咪即情叫下邊喂，我以前只馬劉奇寶，喂你管我而家管個宣傳系統喎、啊。喂，你嗱嗱臨收翻呢段新聞啊， 刮佢兩巴先。 係啊， 咪但係 anyway， 你最近又出一段新聞喎、啊，28號上週。習近平又排隊買包喎， 係啊， 個題目就係叫一共用咗$21喎， 咁啊，因為阿習近平嗰個已經係阿周永康已經步入 定咗啦， 亦都步入咗一個收網，我哋平時跟中國嗰啲問題嗰啲呢啲叫收網，即係差唔多要搞掂啦， 嗯， 個權力開始穩固啦，阿劉奇寶。你同埋阿刘云山，你都要归边啦。如果唔系，你就变成阿周永康咁嘅下场。 咪所以其实你话中国领导人无论点都好， 嗯， 佢都系有跟呢个西方嘅政客咧嗰啲嘅本色。 嗯哼， 即系其中一个扮亲民 show， 即系扮肥，即系做肥棒啊，食蛋挞啊，搞呢个奶茶嗰啲咁嘅嘢咧，咪其中一个方法就咁咯。 嗱，咁大 28號就系、是、 有分别嘅， 排队去买包子就 有分别嘅， 有分别就是、因为佢有中央办公厅个副主任。 陪佢一齐啊嘛。 嗱，咁可能肥棒咧落去卖蛋挞咧，都有一两个官仔陪下嘅。不过咧，佢后面嗰啲群众啊坚嘅。不过呢一度咧，个群众后面啲群众咧，就可能报警版就系假嘅、哦。可能啲友仔全部都系。 唔系啊，我有个 friend 啊，佢曾经话俾我听咧，佢曾经系做过呢个中国领导人嘅群众噶。 咁假 真係做呢群众㗎。 但佢係咪一个重要人士先？ 唔係重要人士。 即係林记咁样喎。 林记㗎咋。咪中国领导人咪就鍾意做呢啲嘢囉。但其实如果你问我作为一个西方嘅政客嘅话，你应该系面对真嘅群众。因为点解呢？无论佢屌柒你又好，掟鸡蛋又好，掟呢个番茄都好。 嗯。 你系有一种方法系你回应㗎嘛。係咪即系例如你阿洛舒罗新力加系咪啊？ 系啊，俾人掟咗只鸡蛋，因为佢 问 咗 争 我火腿，火腿系啦，冇错， 系嘛？你争我火腿，喂， 同埋咧， 咪赢晒咯。 同埋喺德国啊，阿麦克尔总理又试过一次，其实嗰次又唔小心嘅，咁啊喺度同成班 friend 饮啤酒，佢就去俾人影到，跟住个伙计咧，临喺即系俾啤酒佢嗰时，即系摆低嗰个杯嗰时咧，佢托住嗰个盘，成个盘呼一跌鬼晒落个身度，成身湿晒咯佢。 呢个绝对嘅转灯，点解反 呢个？我觉得就可能系专登嘅，因为喺德国咧，Angela Merkel 咧就我哋就有某部分人就唔中意佢嘅，咁可能又专登嘅，跟住又扮唔小心，咁就但系之后咧佢都即系扮话冇事咁样都。 佢只情，佢 唔系你一定要扮啦， 系啊， 你一定要扮。 佢冇嬲佢块面，起码 你作为一个领导人，无论真心假意都好。 嗱，我哋喺 你面对呢啲咁嘅群众嘅冲击嘅时候咧，你需要有 EQ， 唔系 IQ。系 EQ 嚟嘅， 同埋你有啲人啊，佢表面上可能个反应系唔嬲，但系你睇得块面喺度会黑嗱。记唔记得以前阿曾生？ 曾 国伟嘅曾生块面系咩色噶？ 唔系曾权 系啦，嗰块面系咩色嘅？记唔记得啊？ 系， 而家成块面系黑晒， 成只麻雀咁样细字喺度， 即系口唔紧要个口，但系咧就其实想揼你一铺嗰啲咧，但系人哋唔会做到咁啊嘛。嗱，你好似阿梁生咁，系咪先？而家我哋呢个梁生啦， 梁生咪 佢第一句出嚟讲咩？喂， 依法处理咯，咪要 佢仲好恶，佢样系好恶噶， 仲要话暴力咁样咯。 你唔好以为啲人唔识睇你面色先得噶， 唔系所以咪。你睇到西方嘅政客同埋东方嘅政客喺面对群众呢个冲击里边咧，嗰个差异喺边度？西方嘅政客咧就系借呢啲群众嘅冲击咧，就嚟攞翻自己啲分嘅，系咪？即系嚟你记唔记得啊？我当年我记得呢一个列根总统咪俾人枪击嘅，佢中咗枪噶嘛，佢入到去医院嘅时候，佢讲咗句笑话，因为可能佢 佢同我老婆讲嘅， 佢同个医生讲 ，Sorry, I forgot to duck。 佢话你又呢个笑话啦，我就另外一个就话喂，究竟医我嗰条友系共和党定民主党嘅？咁跟住个医生咧，亦都有一定嘅幽默感。佢话我呢度今日所有人都系共和党，得唔得？ 呢个唔错， 证明咗美国嘅团结啦，亦都 你谂下美国人， 佢又唔使表态， 美国人都算系幽默。即系佢用呢啲咁嘅方法嚟解套一件枪击嘅事件，对中国人嚟讲好紧要噶嘛？屌你乜！你用呢个暴力嘅方法嚟去解决问题，虽然你列根系几吓人憎都好啦，系咪？咁列根就问：喂，今日有冇共和党嘅医生喺度啊？喂，呢句已经够幽默啦，系咪？即系其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有少少西方嘅谂法嘅，系嘛？搭的士，如果我系佢嘅话咧，我系搭巴士。搭巴士先掂，搭巴士咧就系我同啲群众逼，系嘛？跟住同啲人寒暄问暖啊，了解下呢啲情况，系人都认得你个贼头啦，系咪先？搭的士又亲民咩？系咪？真系认真咁，好似话去买包子。虽然佢呢个人民日报嗰度啲形容都好夸张噶啦，就话佢点咗两猪肉大呢个嘅。葱馅嘅包子有六个， 系啦，咁觉意去 一碗嘅， 记得佢买过啲咩喎？又 一碗炒肝，一份呢个芥菜。 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知道咧，佢拿咗呢啲嘢埋咗位之后，真系有冇食落去咧？佢惊唔惊自己食中地沟油啊？定佢食中呢个假猪肉、啊？ 芥菜 唔系呢个antibiotic 嘅猪肉啊？嗰啲咁 唔系，其实我觉得共产党嘅进步，佢能够出呢啲咁嘅新闻都證明佢 會唔會係因為阿習總嗰個女喺美國讀書，所以佢有啲新嘅西方思想 啊？但係 喂，大佬，你都有睇新聞㗎，你見到西方嘅政客點做嘅，你咪學足咯，即係嚟 照版煮碗啫， 排隊買夾包子，係嘛？搭的士，不過如果我揀嘅話，就搭巴士。 喂，有個國家個總理走咗嚟揸的士添啦， 瑞典咯。 系啊， 咪真系听到人哋民情啊嘛，呢个方法 系啊， 即系做一日呢场 show 都系好嘅， 嗯 哼，系嘛，即系你做下清洁工人，系嘛，做下呢个茶餐厅嘅侍应，咁、嗯、你咪听到即系身边嘅群众系点讲？ 香港咪田北辰咪做？ 唔系，所以如果我系即系呢个新华社咧，我就唔会否决呢段新闻，我坚定行都好。 嗯， 呢段的士嘅新闻系 good 嘅， 嗯，绝对系好的。 跟住咧就话列举，即系嗰个的士司机究竟同佢反映咗咩问题？嗯啊！我哋呢、這個我哋相信塞車好嚴重啊！相信咧呢、這個高官當中咧，即係好多人貪污啊、腐敗咁樣，所以咧我要借呢個機會嚟打擊。喂，唔好啊！喂，屌我借力打力啊，大佬！我走入群眾裏面 get 到呢啲咁嘅意見，跟住改善。 哇！我就係聽，因為聽到呢個的士佬同我講完啲嘢，我就去搞啲貪官啊！啊，幾好啊！出師有名啦，係嘛？ 仲有，你唔好俾大公報報嗰度，亦都唔好俾新華社去否定。你應該揾一個普通嘅群眾，或者嗰條傻佬，即係嗰個的士司機叫咩乜春嘅名話？誒、唔重要啦，那個的士機啊，的哥，當係的哥啦，係嘛？當阿的哥，咁佢自己寫篇 blog 得唔得啊？自己爆料得唔得？跟住自己影張相同習近平，咪好正咯？ 佢驚緊噶，的哥真係俾人哋的落去日建嗰啲公安咧，將個建幕打到人間蒸發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做戲咧就做全套嘅呢啲，即係當年肥棒，老實講呢、這個即係末代港督 Last Governor 嚟到香港，突然之間可以咁快打動民心一樣啫嘛，佢就係能夠扮嘢走入群眾，而你都係信嘅，係咪？呢、這個就係一個最好嘅方法。 嗯。咁你係咪認同即係依家即係中國嘅領導人咧？ 唔 係，係面對淨係一方面啫，就係講一樣嘢，就係面對群眾嗰個技巧係即係高咗啲咧，係 唔係起碼好過冇咯？你問我 嚇， 即係佢肯即係就呢啲嘅新聞去做嘅話，其實已經係好事嘅。即係一方面，你話佢係咪即係扮嘢？扮輸尊降貴、微服足循，其實你嘅底因咪就係小龍 DNA，因為你覺得。習近平同你係有高有低嘅分別噶嘛？呢、這個世界， 嗯， 係咪先？唔係呢個其實係反映到你中國人嘅問題噶。但係個對唔住，我想話俾你聽，西方人都係咁、 啊。 面對呢一個亞歷舒雲新力加個加州州長，佢都係即係會係 卑躬 卑躬屈膝嘅，係嘛？最叻嗰條友就係掟蛋啦。咁跟住咧，佢就回應你就話：，誒、哎，我爭你爭我火腿咁樣，咁佢咪成咯？係、咪？咁但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喂，對唔住，我嘅官僚系統其實。即係你暴露咗就話我情報係唔能夠反映民意喎、 嗯。不過咁嗱喺西方咧，佢哋點樣嗌嗰啲即係譬如話阿諾舒華辛尼加咁啊？你估啲人點樣嗌佢？ 嗯， 你會唔會話哦 ，Mr. Schwarzenegger 佢唔會嘅、嗯。Hey Arnie， 嗯， 咁嗌噶嘛？或者佢行埋嚟同人握手咧？嗱，我同以前某個國家香港嘅領事係咁，佢行埋嚟，佢同佢講 ，Oh， call me Robert。佢唔會話我 call him Mr. 乜嘢唔會 ，Mr. Consul 唔會嘅。佢哋好親民就係呢樣嘢喺個稱謂上面。係係啊，呢樣咧就暫時佢哋未學到嘅。佢一定起一定 唔係，所以 總書記啊乜嘢喺 阿習總做得好嘅，買包子啊，繼續係坐的士啊，坐。 但如果有一日、 啊， 如果行埋去，你嗌我乜都得啦，係阿習生是但啦咁就得啦。 嗯。 啊！佢唔再擺起個款出嚟，咁 同埋你係完全冇部署，你真係冇保安、冇召集嘅群眾、 嗯， 等群眾屌鳩你， 咁鬧啊！黎不有鬧啦，咁係嘛？ 係你咪屌我咯，咁啊屌完之後你咪調起水。 咦？咁你講下咧，即係香港嗰個樂區王咧，即係應該攞張摺凳啊，攞本筆記簿學下嘢。 唔係原本佢攞摺凳筆記簿呢個一個好嘅 PR 公關嘅形象嚟嘅，即係呢個説法啦。係。但問題你就係假嘛，因為你驚真係驚人哋要鬧你。 同埋咗個問題就係佢本身嘅民望已經太低，低到個 level 咧係佢一行出嚟已經俾人掟嘢咁滯咧， 唔 係乜好難控制場面嘅啫。 我就咁諗，如果我係梁振英嘅話，俾你鬧到夠，我唔組織群眾去。 嗯， 你喺門口抗議就得，你中意入嚟就得，唔夠位我俾你入埋嚟。 嗯， 鬧到夠啦，你抒發咗你個不滿嘅時候，你同啲信啦。 嗯， 係咪？我最多咪讲句，你讲嘅政仔嘛，你估我同你决定到咩？ 嗯 其实即系攞翻攞晒。 如果我同你决定到， 而家唐英年咪做紧佢应该做嘅嘢咯。 系 唐英年而家咪走出嚟同大家讲，都唔系我哋大家决定噶啦。所以反而唐英年 OK，可能因为佢冇咗包袱， 佢诚实啊。 某人有个而家孭咗包袱。 你政客去到最后一点嘅时候，唯有就系诚实同埋坦诚面对嘅问题。话俾群众听，我哋嘅不足系乜嘢？系、嘛？你做，因为群众一定会谂噶。我做嘅时候都系咁捻样嘅啦。 其实好似你咁讲嘅话咧，即系嗰啲反对派啊，或者嗰啲社会人士，可能还可能即系还到还到还到添，真系反击唔到，真系。 唔系你咪俾嗰啲群众，第一你唔召集你嗰班支持者去，因为嗰班友仔系咪都跟阿爷指挥噶啦？咁去同唔去都冇分別啦。咁你咪叫曬啲反對派嚟。 喂，而家佢班支持者出現咗問題喎。我哋據聞咧，阿清關會咧，好似冇乜錢到喎。而家 佢咪執笠咯。 可能收檔啦。而家 因為佢周永安條線噶嘛，聽講話係。 係咯， 根據法輪功咁講啊，大紀元咁講啊。 而家我哋都想七呢、這個一月一一月一號遊行咧，幫我哋爭取唔好斷水斷糧咁慘喎。 唔但系你翻转头谂个问题就系、是，你中国领导人又好，香港领导人又好，完全系做唔到西方政客呢一场表面上嘅 show 嚟。如果你真系我哋好 critical 咁谂咧，呢啲咁嘅 show 咧做唔做都系嘥气，但系做好过唔做。做好过唔做嘅意思就系在于咩咧？就话咧，你做完之后，你俾群众闹或者俾群众掟蛋，你咪舒缓咗群众嘅不满咯。 系啊，所以你知唔知啊 ？CY 最高民望嗰阵时系几时啊？ 几时 啊？就系陶君衡喇叭刀喺佢前面嗰阵时咯。 我帮佢做一场 show 嘛， 点啊？ 嗱，唔系佢仲醒啊！当阵时佢系有自信嘅人啊！我话俾佢听，我系陶君衡，我系社会民主连线嘅陶君衡。佢已经离远嗌，陶君衡你好。嗰阵时嘅梁振英系真正系醒目嘅梁振英。 佢未必系一粒柒咁，佢而家俾人嘘到冇晒信心啊！ 即系你未介绍自己，佢已经识你啦。 唔系佢系咪都识我噶啦？咁、okay.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 smart 就在于就系你未到嘅时候，我已经要预你啊，我要见你啊。你有呢种咁嘅自信同埋咁嘅信心，所以你领导人其实某程度上好似即系国家队踢呢个世界杯咁、其实你应该要做心理辅导。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你有心理輔導嘅時候，即係話你面對任何逆境，無論你係十個 percent 人望，20% 嘅人望，你都係死 頂。咁你認為而家點解而家嘅 CY 唔得咧？係咪因為佢已經輸咗好多場波，連續輸咗幾場5-0啊、6-0係咁食？ 好似莫耶斯咁咯，係咁破紀錄咯，係咯， 咪降班咯，所以 主場輸俾愛華頓啊，所以怕傻啊啲咩？ 冇信心啊！ 佢而家再做呢啲 show 根本上冇意義。 係。 唔系你对于习近平啊嗰啲咁嘅领导人出嚟做一场咁嘅 show 扮西方政客咧，仲喺个国际传媒里边咧系攞到啲光环，攞到啲反应。但系梁振英一定系做唔到嘅。而家已经去到一个阶段就系咧，已经系即系越做系越差，越做咧系越令到咧群众系反感。 嗯 ，OK， 喂，时间就唔多啊，不如讲多少少啊嗱，对群众啊做得咁西方啦，喂，但系外交就真系好曳。即系近排咧，咪呢个日本阿安倍晋三咪又拜靖国神社嘅？ 喺毛泽东寿辰嗰日，我仲专登拣正。 系、哇！真系拣正良辰吉日嚟拜，即系有次系喂咁咧，跟住咧，即系呢、這个即系外交部咧，嬲嬲猪，即系而家话唔想再搵呢、這个，即系又 即系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咁。咦？你去嗰度，我唔同你玩。 而家话又唔同阿安倍晋三倾偈， 唔同佢倾偈。 喂，即系系咪嗱？讲真。中国即系由清朝门户开放都百几年啦，即系啲外交手法就咁幼稚，系咪真系有啲讲唔过去咧？阿土， 唔系你问我，即系处理钓鱼台呢个问题咧，其实我你问我系 唔系啊？二次大战嗰个问题， 唔系我知参拜靖国神社个问题， 系 钓鱼台啊嗰啲咁嘅嘢， 都两一大抽噶啦，都一抽噶啦。 唔系老实讲，呢、這个肯定系一个外交嘅角嚟嘅啫。即系你喐我钓鱼台嘅时候，我咪去参观靖国神社咯。其实根本上系细路仔玩泥沙， 即系激下你咁样吓， 系嘛？即系你使乜咁认真都同佢？ 同埋我觉得佢呃民情啊，佢都系谂住系笼络翻自己国内一班 右派嘅选民啊嘛。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嘅做法嚟嘅。 即系你话安倍晋三啊，系嘛？ 唔系两边都系。 嗯 ，OK。 即系日本人系契弟嘅，你问我，即系老老实实。認咗佢喺二次世界大戰裏面即係屠殺 即係中國人， 好似德國佬咁慣一鋪，老老實實慣一鋪啦。 費事你再喺度煩，但係佢有謀略嘅。你應該諗佢一個謀略，就係咧佢揸住呢樣嘢咧，係嚟同你講數嘛。 嗯， 係嘛？揸住釣魚台亦都係一個講數嘅方法，揸住呢一個靖國神社都係講數嘅方法。你唔好同日本仔認真。 嗯， 佢其實而家面對一個民主選舉嘅制度裏邊咧，佢一定要借呢一樣嘢嚟作為佢嘅牌嚟啫。 嗯， 係嘛？你中國同佢認真嘅話，其實你係出醜嘅最後結果。 出醜咯，而家咪 唔係你同佢打。 系咯， 你咪同佢打先，你咪同边仔打先。 讲嘅要都系， 唔系咯，我讲下嘅啫，大哥，系嘛？即系佢唔系冇佢嘅道理，佢就话二次世界大战唔单止系战犯，亦都有好多人系死咗喺度嘛。咁人哋嘅总理， 啊、 即系我唔系帮日本，亦都冇需要帮日本，佢去参拜咪由佢去咯。屌， 嗯， 冇乜实际嘅影响嘅嘢，嗰样嘢。 嗯， 有咩咁紧要啫？咪俾佢做咯。 即系你觉得佢系，即系你觉得， 如果你唔理佢嘅时候，就最好啦。即系你中意拜就拜啦，我都采啲戆居嘅都。 如果佢可以咁大方嘅，就唔系佢啦，系咪？ 啱。咁但系你如果你继续同佢纠缠喺呢个参拜同唔参拜嘅问题里边、嗯，你咪有得韩国仔去搞咯。 即系你觉得佢反应太过敏喎，系嘛？ 唔系佢成日都过敏，我觉得。 喂，但系反而韩国有冇反应啊？ 有， 韩国都有。 我调翻个谂法，有反应嘅。If you don't care 嘅时候， 嗯。 佢就唔知唔可以擺呢個棋出嚟， 佢仲唔知可以點做好啊？ 係啊，你中意拜就拜啦，我唔撚理你啊。 嗯， 即係我啲男女關係咁啊，你唔中意我嘅話，屌你行撚開啦咁樣。即係你中意拜就拜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你問我對付日本仔呢個係最好嘅方法。你中意拜就拜，正常人性我都唔 care，I don't care，I don't mind。 咁即係 點做就點做。 嗯， 咁佢仲攞呢樣嘢嚟。可以攞到右翼选民咩？佢唯一攞到右翼选民嘅地方，唔系因为佢参拜靖国神社，而系令到激嬲咗中国嘛。你嬲，咁咪正中佢下怀咯。你都戆嘅。 咁咪咁我问，咁依家喂，咁咪好大镬喎！即系 咁你一系就去到更尽，就话你参拜靖国神社啊嘛。咁我追翻你日本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嘅赔偿。 系咯， 同埋啲慰安妇啊， 未出 offer 分票啊，嗰啲系嘛？ 全未出 offer 咯。嗱呢啲系实际啦，对中国人民嚟讲。系嘛？ 但佢又唔敢做啊！ 对啲蝗虫嚟讲系最重要啊！屌你赔钱！ 但佢又唔敢做啊！ 系嘛？你喐佢参拜靖国神社有春用咩？你问我，你咪参咯！ 即系变相帮安倍晋三助选，帮自民党助选， 咪咯？ 系咯？咁阿牛呢都系，即系争钓鱼台呢都系。 但今时今日日本法院去追索赔偿嗰班友咧，中国仲系唔支持佢哋嘅。 系咯，即系牛嗰啲。 唔系，所以你宁愿。对群众有实际利益嘅，对中国人民所谓中国人民感情有直接嘅嘢，你不如你嘈嗰啲又好过， 即系一炮过搭晒所有人啦。 唔系慰安妇，你讲二次世界大战嘅赔偿，军票、 钓鱼台嗰啲 系嘛？你真系争钓鱼台，你做呢啲嘢好过啦，共产党。 但系中国， 你对住香港人就大大支嘢，屌你咪对住日本仔， 一嚿啊， 系嘛？你点解唔可以蹂躏佢啫？ 系咯， 你透过 A 睇 AV 嚟游泳，佢有咩意思啫，大佬？系嘛？你不如直接问佢啦。 而家苍 J 极都系呢个苍井老师嘅啫。 系咯， 你不停去参拜呢个政治嘅神社，你根本就系唔好理佢。 嗯， 攞实际嘅嘢。如果从实际嘅外交嚟讲，你又唔敢， 嗯， 你咪俾人食住条水上咯。 仲要帮人助选，几唔抵啊！真系，唉，咁啊，好啦。咁啊，下一节我哋就讲翻 啲国际话题啦， 系啦，国际话题兼香港话题，其实系、下节再讲。 好， 喂 ，Sally， 你下个月边度旅行啊？ 冰岛 去沟仔， 我俾仔沟噶， 有我小魔女王靓女 A 沙莉 出游沟鬼头，同大家分享一啲出外沟鬼仔嘅经验啊！耶、yeah ， 记得留意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啦，最后一节大军阀啦。咁就我哋第一节咧，即系大家仲记得我哋请个 David 过嚟噶嘛？咁就系讲呢个 topic， 就系呢个南苏丹 獨立嘅一啲前因後果。 係咯，兩次都唔俾佢咁搞到佢變咗阿近講兩句咯。 係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喂，南蘇丹又發生咩事啊？非洲呢個咁嘅小國。 哦，南蘇丹呢樣嘢咧，南蘇丹依個個係依個我哋世界上面最比較一個新嘅 最新嘅國家， 最新嘅國家嚟嘅，就2011年先獨立嘅。咁以前咧就冇南蘇丹一樣嘢，就只得蘇丹一個嘅啫。咁就如果要讲下南苏丹点解会独立嘅话，我哋可能要首先研究下苏丹呢一个国家或者呢一个地区所 点解初初会系一个国家先 系啦。 唔系你独立走唔出几个问题嘅啫，宗教、种族、文化 系啦，呢啲其实都系所有嘅原因嚟嘅。南苏丹佢嗰个文化同北苏丹，即系而家嗰个苏丹剩翻落嚟嗰个苏丹咧，系唔同嘅。咁而家嗰个苏丹呢，佢主要系一个回教嘅国家嚟嘅，绝大部分嘅人口都系回教徒，但系南苏丹系啦，佢哋阿拉伯人肤色都系阿拉伯人，白啲嘅个皮肤系，但系南苏丹呢，佢呢就反而佢嗰啲人民呢系唔同嘅，系基督教徒，个文化亦都唔同，而且肤色亦都系黑啲，好似即系正宗非洲人咁样，系黑蚊蚊咁样嘅。 所以佢最后嘅公投嘅结果系98%咧，都系赞成系呢个独立。 系啦，呢个公投 亦都系好快地咧，联合国即系全世界好多个国家都承认佢呢个独立嘅。 系啦，因为佢其实咧，南苏丹呢个独立抗争其实都起码有接近几十年嘅，二十几、三十几年嘅。咁就佢呢个抗争，佢就其实系一个几漫长嘅历史嚟嘅。咁就不过就係其实南苏丹呢样嘢呢嘅历史由来呢，其实同呢个剩返落嚟嘅苏丹其实係渊源呢，就可以话係。 即点解俾人 group 埋咗一嚿嘢呢？ 係啦。 其实呢就係鄂图曼帝国係咪？ 係啦，就係、是、开头呢就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有熟悉地理嘅话，苏丹呢就喺埃及嘅南面。 尼罗河嘅头段。 係啦，冇错。咁埃及呢以前咧就系奥图曼帝国嘅一部分 ，Ottoman Empire 嘅一部分嚟嘅。咁就喺英国人未嚟到埃及之前咧，奥图曼帝国又尝试将苏丹列入埃及嘅一部分，系啦，拼入去亦都系成功嘅。咁就英国人嚟咗之后咧，就成为咗埃及，成为咗大英帝国嘅一个 protectorate， 就系一个保护嘅一个国家，亦都系正式 under 大英帝国嘅一部分咁样。咁就苏丹咧，亦都系 拼入咗 埃及嗰度嘅， 北苏丹、南苏丹一齐拼入咗落去。 系啦，冇错。但系嗰阵时咧，英国个殖民者佢哋就好得意嘅，佢哋将个北苏丹同南苏丹咧嗰啲人民咧就有一个系有一个分隔分离嘅呢个 measure 喺度嘅。就例如话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喺北苏丹咧，佢哋就唔会容许佢哋啲人民咧就系着呢个阿拉伯嘅服饰咧，亦都唔容许佢哋用阿拉伯文嘅，亦都唔会容许北苏丹同南苏丹嘅人咧就过呢、這个嗰、那个系嗰个北纬系嘛，北纬十同埋北纬八呢个 即作为 一个边界喺度。 翻去具体嘅问题就系话，咁独立完之后咪解决到所有嘅问题咧？咁样呢、這个就系关键啦。嗱，最近就即系南苏丹就所谓嘅白色部队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就话即系介入咗呢个嘅冲突啊嘛，即系话透过呢个暴力嘅方法去解决紧即系大家嘅一个分歧嘅问题。 其实嗱，当初点解会有呢个白色部队出现呢？其实系嗰、那个。总即系嗰时有个总理吓，咁啊自己有一扎私兵嘅，咁、咧跟住呢个总理俾人炒，俾个总统炒 Q 咗嗰时咧，就拿住呢扎私兵走咗出嚟，就突翻而家嗰个总统同而家个中央政府，就自己占据咗一部分嘅国家，咁咧就其实呢个国家咧有一个问题出现，就系、是、佢有好多石油利益嘅， 咁咧 中国咧其实咧而家就一路都候住呢扎石油利益，就成日都想去 influence 呢个国家。去想买佢啲油。 简单嚟讲就话，今年七月嘅时候就系呢个嘅南苏丹里边嘅总统同埋副总统嘅权力斗争啫。 系啦系啦， 啱唔啱啊？ 权力斗争嚟 嘅。所以你话即系南苏丹，即使系攞到独立嘅话，都唔系一天都光晒噶。 嗱，其实佢个问题就系来自佢嘅独立。如果佢初初冇独立咧，反而佢系唔会有今时今日咁样嘅打仗嘅。打呢个仗嘅，因为佢如果佢冇独立，佢就唔会有正总统，又唔会有副总统，咁就唔会有呢个 power struggle 出现啊嘛。 系。 咁 点解阿 David 点解而家今时今日会搞会咁样啦？呢两个人， 大家要记住一点就系南苏丹虽然佢独立，但系佢南苏丹入边嘅呢个唔同嘅即系 tribes 咧，即系唔同嘅部落入边嘅人咧，即系可以亦都可以话唔同种族嘅人都系好多嘅。咁啊，依一个种族可以唔妥另一个种族，依一个部落唔可以唔妥另一个部落。 即 系 虽然佢大家都黑掹掹，大家肤色差唔多，但都可以唔妥。 所以翻翻转头一个问题啦。咁你用西方嘅民主嘅制度？包括公投啦，系咪公投独立嘅问题啦，解决唔到问题啦。西方民主制度里面用呢一个嘅即系多数决嘅方法 majority rule 解决唔到问题啦，因为你系宗教、种族、部落嘅冲突嘅问题嘛。 其实喺非洲咧，好多国家有呢个问题嘅，就系话虽然佢有即系叫做有民主，但系咪咗咧？佢因为初当时喺呢、這个殖民地時期劃界嗰時劃得唔好咧，將啲唔同嘅種族劃埋同一個界，就算我俾你選啊，我俾你有民主乜嘢都好啦，始終都會嗌交嘅。呢班友係，始終解決唔到啲問題嘅，因為佢當時劃界嗰時就將唔同嘅種族劃鬼咗落一個界入邊嚇。咁、佢雖然話已經個界已經開，同北蘇丹唔再一齊啦，分咗佢，但係南蘇丹入邊仲有好多扎嘢嚇，即係。入面仲有一件入面越嚟越难搞，越搞越难搞。以前咧，仲可能有北苏丹嗰阵， 所以我咪 challenge 住呢个问题咯。我用翻老共嗰个思维，即系话呢一套西方嘅文明、西方嘅制度系根本唔能够解决系所有文明嘅问题。 我 即 系 东方嘅文明解决唔到，非洲嘅文明亦都解决唔到嘛。 我 系嘛？你用公投啊、民主选举嘅制度啊、多数决啊、法治啊呢一套。即系核心价值， 系 解决唔到呢啲问题噶，系咪？即系因为点解咧？我要全赢或者全输啊嘛！我哋通常就系咁噶啦 ，winner takes all 喺呢个制度里边系解决唔到嘅。即系你一定要系有一套互谅互让嘅机制，即系话今次我可以输俾你，下次我有机会赢翻你，咁我咪公平咯。咁我哋要。信守呢一套制度同埋价值咧，先至能够系玩呢一套游戏规则。 即系如果网友唔明嘅话咧，如果我哋香港搞独立嘅话咧，总会有一扎新界嗰啲人，好似系刘皇叔嗰啲喺度成日搞事嘅。 嗯，咁系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嗱，我帮你 elaborate 啦，就系话如果我多数决就话收翻原居民嘅利益，我哋唔好睇基本法先啦，我当全民制宪啦，重新再做基本法啦，系嘛系嘛，学呢个黄毓民喺度鸠吹啦咁样。咁我话收翻原居民嘅利益得啦啩，咁我多数决啊嘛，咁大家平等噶，系咪？冇问题啊。咁但系唔得，咁因为我新界原居民就话我， 因为佢以前系啦，因为佢以前系既得利益者啊嘛， 系 系。咁其实而家可能南苏丹亦都有呢个问题，佢有一部分嘅人系既得利益嘅，有另外一部分人可能一路都俾人剥削嘅。咁你一夹硬要佢大家平等啦。咁啊，算有问题啦。 系啦，因为南苏丹佢其实咧部落咧佢唔少，有几十个，而且个个都唔同。部落间几廿年嚟，或甚至几百年嚟都有打紧仗。咁又无啦啦，你话中央政府话要收佢哋其中一个部落嘅地，佢一定唔会话容许你收佢嘅地，因为佢其实佢呢个仲系一个部落嘅文明。佢如果俾你收咗佢嘅地，咁佢啲族人去边度咧？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同埋嗰度嘅发展情况咧，其实咪仲系好落后嘅。 呢个冇错嘅，呢个肯定。 佢嘅首都 Juba 好似得几十，冇几廿万人，都几万人嘅好少。 几廿万人系佢成个国家，其实都系讲紧几百万人啫嘛。而且佢嘅石油咧，因为佢南苏丹佢冇港口，所以佢虽然所有大部分嘅油田喺嗰度，但系佢嗰啲油田嗰啲利益咧，都要同翻北苏丹分嘅。 咪所以。有好多时我都谂一个问题，就系你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讲紧民族自决或者住民自决嘅问题，其实最后讲紧都系利益嘅啫。你唔好将啲民族主义嘅情绪咧，加诸啲群众身上边， 同埋亦都系历史嘅原因咧，令到非洲系好难做到民族自决嘅，因为咧。佢嗰時非洲咧係啲列強咧揾間尺畫出嚟，今時今日啲界，所以就將有啲族咧俾人一劃為二，一邊就喺另外一個國家，一邊就喺呢個國家咁樣咧，畫到散鬼曬，咁所以咧就好難有民族自決。 所以翻翻轉頭有一個好理論性同埋根本嘅問題，就係所謂國界其實唔重要啊嘛。我成日即係我早嗰啲自治派講啦，統一獨立。都 冇所谓， 重要噶，最重要就系嗰啲人觉得自己幸福噶咋。你当日去公民投票去自决嘅时候，认为要独立，咁你咩啦，大哥？ 即係好似蘇格蘭咁啫嘛。上次我哋喺度講緊呢個問題，就係蘇格蘭，你認為即係咁係最大嘅經濟效益嘅，咁你咪做咯。香港人都係要面對呢個問題㗎。如果真係今日今時今日，阿爺俾你自決嘅時候，我俾個頭你，你最後嘅結果都係唔會揀獨立。 嗯， 你嗰啲雞啊、牛啊、豬啊嗰啲咁嘅食物點嚟啊？如果系有一国嘅关 系 嘅时候，佢先会咁样输俾你。 个问题系咁样。 第二， 如果你 啲水点嚟啊？ 嗱，如果咁样，你嘅对方咧系比较讲懂道理嘅话咧，就算佢独立咗咧，即系新加坡咁咧，咁仍然都系有鸡食，有水用嘅。 咁嗰条个你嘅对手唔系咁有道理嘅人嚟噶嘛？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话你嗰个地方究竟自己多唔多资源先？点解苏格兰讲嘢讲得咁大声先？因为佢有油啊嘛，佢有北海油田啊嘛。 嗯， 只要我唔同英国分都油田，我自己除埋啲人口仲多。 嗯，咁龙 我得嗰几人啫。 咁龙斯卵又出现咯，咁新加坡咩资源啊？新加坡咪又系得。 咁因为佢隔篱嗰件嘢冇咁饿啊嘛，同埋嗰阵时马来西亚系想踢走噶嘛。 系啦，马来西亚系踢新加坡走啊、嗯。而当阵时李光耀系含泪地离开呢个。 其实因为如果马来西亚。嘅人口嘅華人人口加埋新加坡係差唔多 50% 嚟噶啦嘛，咁啲馬拉人就想踢走咧新加坡，就唔使咁多華人人口，佢就控制翻曬啊嘛。如果咪大家50-50，佢咪控制唔到咯。 明白。 所以翻轉頭，你諗個問題就係、是、獨立又好，呢一個嘅統一又好，其實最重要就係人民係咪覺得幸福先， 同埋你有冇足夠嘅資源俾分啲人先。 如果人民係覺得咁樣係幸福，能夠承擔個代價嘅話，大家都會做。 嗯。 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僆仔读书嘅时候，80年代咧就话韩国人系好想统一嘅， 嗯， 中国人麻麻地嘅啫，台湾人同埋即系中即系、就是、中国大陆咧唔系好想，因为点解咧？经济上咧好大差异。八十年代我讲紧、啊嗯 okay ，今时今日，我搵嗰啲即系我哋嗰阵时候去考试咧，见到啲韩国妹，佢哋冇叫我顶啦。 系咯，韓國人都冇想獨立嘅啫，唔係韓國都冇想統一嘅啫，依家 即係德，因為德國的經驗係好恐怖啊！西德係同東德係頂咗好多，最初係掂啦。 我哋揾一揾阿 David 講一講東西德合完之後點樣啦， 咪頂咯， 頂係經濟上面咧，其實就西德嘅人民佢其實税收入邊咧，其中好大一部分係補貼翻呢個東德嗰方面嘅。咁就補貼到而家咧，都仲需要補貼。 同埋好似話，基本上而家德國起嘅路咧，要修補嘅公路網，全部都係東德嘅。 大家如果喺德國搭火車，其實喺西德嘅火車嘅速度係快過東德嗰邊好多嘅。 哦，即係到依家啫，即係東德啊，同西德咧，即係嗰個經濟發展啊，或者基建嗰啲設施啊，都係有好大差異。 唔止人，啲人都仲好大分別。 嗱、 即係我都喺東德蒲過嚇。嗰啲仲有啲共產面孔睇下嘅，即係嗰啲酒店嗰啲阿蟬咧，嗰啲面口真係唔係咁好睇嘅，西德啲好睇好多嘅。 即係你叫佢攞條毛巾嚟，可能搞15分鐘， 板起塊面㗎，個哭喪咁樣嘅。 15分鐘咪拎到條毛巾俾你咁樣，即係你打去呢個嘅 room service 係啊 ，room service 咁樣。 即係香港同深圳 可能一個鐘頭之後先送飯俾你咁樣。 即係去香港同深圳咁樣就。 好啦，深圳進步咗好多啦，跳。 同埋係嗰啲人嘅面孔，嗰啲皮笑肉不笑嘅感覺啊！嗰啲喺共產地方住得耐嘅人咧，係會皮笑肉不笑。 咁所以你問個問題，我話點解你應該反思個問題？究竟呢個係人嘅素質嘅問題、文化嘅問題，定係還是制度嘅問題？ 我覺得兩樣都有，係有制度搞到啲人嘅質素嘅問題。 但係你覺得人可唔可以因為即係個制度嘅改變而改變？ 有，而家新一代東德人同西德人冇分別 嘅， 新一代都冇分別 嘅。所以有啲人嘅假設。就話喺共產主義或者係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嘅人民，都係啲契弟，都係啲冇修養嘅人。 嗯， 你覺得唔會改變咩？ 嗯，未必係佢哋想嘅呢個問題。 係咪？即係好多人都講，佢成日講嗰啲蝗蟲 係 嚟到香港屙屎屙尿啊，咁特登影一張咁嘅相啊，咁樣嚇。 嗯， 即係唔好講有啲人講話你可以用法律去制裁佢啦，咁樣。我想問你講嗰啲人。你有冇去行山嘅时候，你屙个尿喺个山度？ 咁山 我坐喺呢一度，全张台嘅人够有文明有修养，你有冇试屙过 嗯，山同街嘅分别喎，同山。 喂，嗱咁讲，喺欧洲好多地方喺公路侧 山都唔准屙噶， 而且山系喺公路隔篱，已经有个人企喺度吓，有个男人企喺度掹紧裤链嘅。 我话俾你听， 一样嘅啫。 我去过德国，我去过科隆，科隆系西德定西德？ 西德， 西德，西德，西德，系。 我睇瑞典对英格兰嗰场波，2006年， 2-2 ，exactly 2-2， 哇，仲记得， 早高入波系咪？ 系， 我睇完之后，全个地下都系玻璃碎冚家墙，即系你真系扑一扑落去啊，扑街啦！你咁捻怂呢个英格兰嘅球迷，全个地下都系玻璃碎，因为点解嗰班醉酒佬饮完酒之后，全部劈晒啲玻璃碎地下嘛？ 我有 friend 嗰阵时喺 Manchester 读书啊，就系讲咯。一曼联踢咩波咧就出事啊，就一定系暴动噶啦。 第二，你想瞓都瞓唔到，我俾你听。 咁犀利， 好嘈噶， 系嘛？你而家话啲蝗虫虫霸占晒我哋嗰啲酒店，系咪？我都好怕噶。嚟我去台湾开会嘅时候，屌我啲七点几嗰啲蝗虫咧，全部喺个走廊度中意讲嘢噶嘛，大佬。一早就俾佢嗌咗起身嘅，大哥，我都好讨厌噶。 唔止啊，朝头早六点钟喺楼下唱歌啊！ 我想话俾你听，你去到科隆嘅时候，我去住嗰啲民宿，你夜晚瞓唔到，因为点解咧？嗰啲英格兰嗰啲鬼啊，全部喺夜晚黑咧就系take your mark 嘅 set go 喺度玩啊！ 做乜嘢事？哇！ 跟住嗰啲浴室咧，全部咧佢啲英格兰鬼咧，全部饮醉酒啦，瞓晒喺地下度嘅，屌全身喺度赤晒裸 嘅，一呕到一地都系。 唔系，如果你要将呢样嘢啲文明啊、修养嘅问题咧，系定性咗成为一个民族嘅问题，对唔住，我唔认同。 好简单啫， 英格兰嘅， 我呢都系中国人咯，嗰啲 英格兰算系影到全世界文明嘅啩？屌，我哋读英文噶嘛，大哥。 系咯。祖国、啊、大英帝国喎、 啊，系咯，个祖国篇啊嘛，大哥，唔系佢一啲人都系咁啦。你攞我头先嗰几个例子已经知噶啦，唔好用呢一啲所谓冇修养嘅行为嚟去侮辱一个即系民族啊。呢个其实你对人哋系唔尊重。 咁好简单啫，嗰啲都系中国人咯，系嗰啲本土捻咪咁答你咯，嗰啲系中国人咯。 虽然我最后我去完，我都系会捧英格兰嘅，我会继续即系撑英格兰。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好用呢一啲虚无缥缈嘅理由，或者 irrelevant 嘅 variables 同埋 factors 咧，去引证你自己嘅观点。 嗯， 即系有冇修养，随唔随地吐痰，吐唔吐香口胶，其实呢啲系全世界所有民族都系做紧嘅嘢嚟噶。 好啦，咁我即系想。讲一讲咧，即系一嗱，香港人开始提独立啦。咁其实头先听 David 讲咗好多，咦，其实南苏丹同埋原本嘅苏丹咧，就算民族上啊，同文化上啊，即系都有一个好大嘅分野，然后再加埋啲利益先至独立到嘅。咁其实嗱，我唔知道你熟唔熟香港嘅情况啊？你觉得即系嗱，你觉得呢一种意见，即系话香港要独立啦，咁先至有出路啦。你觉得佢哋要面对啲，即系香港如果真系要独立，要面对啲咩困难？ 首先我就觉得就香港要面对嘅困难，可能会比南苏丹要严峻好多嘅，因为就因为香港首先就香港佢缺乏天然资源啦，南苏丹佢自己本身有好多油田，以前苏丹未一分为二嗰阵时候。大概全国 90% 嘅油田都喺南苏丹嗰度嘅，咁你香港如果而家就独立嘅话，如果好似头先陶生所讲啲鸡鸭啊、肉类啊嗰啲，全部都要大陆入口嗰啲咧，咁依方面已经系第一个问题。 香港其实佢都有天然资源噶，佢好多胶咯。 吓声嘅 ，David 继续啊。 咁好可惜，我哋唔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出产胶好多嘅，我以为知道咁啦。 咩 rubber plantation？ 系啦 ，rubber plantation。 咁但系文化同种族嗰方面咧，系咪其实同大陆分别？ 其 实 呢个咧就其实就我哋都系以前都系经过有英国人统治嘅日子，咁有呢个 segregation policy 咧，就系、是、都系英国人所创立嘅。好似我头先所讲咧，就系、是、北苏丹、南苏丹嘅人咧，以前就唔可以有一个边界，佢哋唔可以过嘅。其实香港个深圳河都系其中一个类似嘅一个边界。咁就但系咧就系、是、因为北苏丹、南苏丹佢哋咧，其实都几百年嚟，因为佢哋嘅个种族咧又唔同，即系一边就系黑蚊蚊嘅，一边就系阿拉伯咁嘅样嘅，而且佢嘅宗教又唔同。咁呢方面咧，其实香港同大陆嗰啲人咧，咁就如果呢方面佢哋嘅分野就可能就 少好多， 少好多系啦。咁就 唯一就系话你可以话，喂，而家大陆就系讲即系讲呢个 普通话 啦，吓佢哋叫普通话，我哋个国语啦。咁就同埋我哋就讲广东话，我哋系冇人系用呢个普通话作为呢个 mother tongue 嘅。但系佢哋而家就算广州人都好， 都好多已经系讲咗普通话 嘅。而且另外一样值得提嘅就系南苏丹即使独立之后咧，其实都系纷争不断嘅。首先佢就喺边界同北苏丹军队有呢个冲突啦，而且而家都打紧内战。咁呢方面香港人可能要即系借鉴一下，如果佢哋真系想独立嘅话咧，愿唔愿意冒呢个风险咧？ 即系要可能受军事训练啊，甚至打仗嗰啲成。 系啊，即系起码做一个心理准备喺度。 国家 一定要噶， 你嘅国民即系例如你嘅仔啊。 嗯，要受军训。 唔好讲女啦，系嘛，生女好啲，就是、你要受军训噶嘛。 喂、啊，新加坡人人都要受，都要去兵役噶，系、台湾人人都要兵役噶。 即系你问我，从一个好务实嘅角度去谂嘅时候、你就唔会拣呢样嘢嘅。吓，系嘛？你最多就系独善其身，自己搞自己嘢，你唔好谂你中 國。喂，而家反而咧，而家 under 呢个 basic law， 我哋香港人唔使当兵喎，大佬，你想当兵都唔得噶。 你都唔需要将你嘅税系交俾中央。系嘛、全国性嘅法律都唔需要適，即系适用于香港嘅部分，其实好少。咁咩国旗啊、国徽嗰啲，咪屌你咪扭紧得佢咯，系咪、 反而可能就数喎，而家仲系。 咪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俾香港人重新选择嘅时候，理性吓、唔系感情上嗰样嘢嘅时候咧、香港人唔会咁拣，绝对唔会咁拣，因为水鸡系咪？加上而家经济嘅融合，你系冇得走得甩。所以我话，如果你要做呢一个嘅所谓独立嘅诉求嘅话，应该1984年啦，1983年。 咁而家早嗰阵时就应该系同， 即系个时机过咗啦。咁如果 冇得搞， 如果而家独立咧，可能要承受即系经济上， 同埋你近年嚟嘅经济学者已经讲到咧 ，economic integration 系最好噶嘛，即系最群嘅效应。即系你点解嗰阵时候胡应湘提嗰个奖港珠澳大桥嗰样嘢系即系系。OK 嘅咧、即系通嘅咧，就系、因为你减低嗰个嘅 logistic 嘅 cost 啊嘛，系咪？即系话经济上边你嗰个成本系降低咗，无论出口又好或者系内需都好，其实基本上你都系对嗰个嘅经济发展有帮助，所以你走唔甩 嘅。我又用其他台嘅角度去睇啦，陶君雄你咪投咗共，你帮共产党说谎？ 唔系，我唔代表我同意呢一个嘅共产党嘅当政。我只系认为我哋系冇得走啫，冇得走得甩。 其实我都会问到问题，我当你班友真系咁鬼憎共产党，共产党冧咗吓，咁、香港更加 点样处理？嗱呢个说话 系共产党讲， 就代表共产党。 喂，我真系问一问题，可能你仲扑街嘅，可能啊。从香港的角度， 唔系我就 中国角度可能好嘅。 Kelvin， 我就唔怀疑你即系系咪对共产党忠诚咧？我就咁样答。共产党如果系醒爬。其实而家佢自己推行政治改革咧，佢仲有一翻身，佢仲可以赢翻个选举翻嚟。但如果有一日去到官逼民反嘅时候，已经爆嘅时候咧、你中国四分五裂，听我西藏使乜同你一齐啊？我新疆仔 Q 同你一齐，我内蒙啊，梗系加入外蒙古啦，你咪傻仔嚟噶？咪广东咁，我哋咪讲广东话咯，屌系嘛？我哋又成立一个广东 国咁样吓， 但系。你問翻一個好核心價值嘅問題，對人民嚟講，邊一個係國家都唔重要啦，係嘛？ 絕對係唔重要嘅， 係咪？有咩咁重要性啫？最緊要我經濟利益上，我個文化嗰個認同上，我哋係同意嘅，咁咪得咯。 你譬如放眼今日嘅歐洲 ，OK， 佢用嗰個歐盟去嘗試叫做統一啦， 但係嗰種係 啦 economically 嘅 integrate 咗，但系咪在文化上大家 keep 翻啊？大家嘅语言系 keep 翻啊？佢唔会夹硬逼晒你全部全欧洲学习同一个语言啊嘛？ 咪同埋你小国寡民先至嗰啲人先系最幸福 的。绝对系，你睇下欧洲最有钱嘅国家系咩啊？卢森堡， 嗯， 摩纳哥， 你中央集权嘅制度，喂大佬，我起唔起呢个港珠澳大桥都系我澳门同珠海同香港人嘅决定啫，关你呢个北京嘅查事啊？ 乜事系啦？ 关你查事啊？你鬼知我哋需唔需要咩？你知道都好啦，你都唔好帮我哋决定我要唔要啦，大佬，我哋有环保嘅问题要考虑，系咪？我文化嘅问题我要考虑，我经济嘅问题我都要考量，咪点解你要帮我决定啫？好简单啫嘛，所以嗰啲人讲紧所谓民族自决嘅问题、住民自决嘅问题、独立嘅问题，基本上已经唔喺现世代里边，应该有 agenda， 呢啲 agenda 都系错，所有翻到去嘅结果就系睇实际利益，有冇仇先？有傻的我梗系独立啦，冇傻的屌你戆鸠噶你、 嗯， 我自己无端端交水费一个月系一嚿水冚家祥，因为我独立咗之后我冇东江水之后我交400元， 嗯、 我会谂多钱啊！ 所以而家啲人咪话要成立呢个海水化淡咯，系嘛？ 唔系海水化淡，我就话啦，可能系 可能是加300蚊的，你有没有研究过哥？ 即系话而家成本低好多， 你冇乱吹喎，你大佬 系咯， 你冇乱吹喎。跟住哦，你话我要停止所有嗰啲人移民落嚟咁样，咁边个喺茶餐厅同你递嗰啲早餐啊？午餐啊？ 哦，去越南搵呢个平嘅 labor 咯，好似澳门咁。嗱，你今时咁啊，去澳门食饭， 你咪傻咗噶你？ 唔系，今咁你真系去澳门食饭啦。其实佢全部都系越南人啊，全部都系菲律宾人。 啲女女又靓喎。 系啊！ 我再问你个问题，边个同你洗碗啊？你香港人而家咁高贵， 越南人咯， 咁矜贵，边个同你洗碗啊？边个仲要你做最低下层嘅工作？如果你真系反嘅话，我觉得你应该系彻彻底底，唔好去茶餐厅，去 Cap Rice， 香港唯一嗰间米芝莲嘅三四星嗰啲，咪全部都系鬼佬。 Caprice。 Caprice 哦，你个法文啊，我用呢个英文拼入 Caprice 咁样，Caprice 咁样系嘛？ Caprice 一笔一粒星啦，已经 跌咗粒啦，两粒又 剩翻两粒 啦。你咪去嗰啲地方咯， 嗯， 食一餐几钱咧？一条友起码三千蚊，咁啊冇呢个新移民嚟招呼你咯，大佬，系、 嗯、 嘛？你要食十几廿蚊嗰餐嘅茶餐厅，你就要面对呢班蝗虫噶啦，大佬、嗯。即系我，唔系我就纯粹系从一个好实际嘅角度去考量一个独立同埋系统一嘅问题啫。 即系唔系口噏咁易，即系港独就系、 是。你唔好吹， 其实反而啦。广东独立咧，系有得倾下 嘅。好似陈同明， 广州独立系有得倾下嘅。 陈永明嗰啲咯， 嗰、那个系啊，嗰度系即你谂下，成个广州，成个广东省都过亿人、嗯，一个过亿人嘅国家，起码有得炒。 起码你解决到呢一个嘅猪油鸡嘅问题， 系啊系啊， 解决咗水嘅问题，解决咗军队嘅问题， 啊、 因为佢已经有军队啊嘛，系嘛系嘛，再加上就系你嗰个语言嘅问题，我哋话、啊，我哋呢个法定语言系广东话咁样都得。 所以点解当时我哋话点解要成立深圳特区啊？佢就将你香港讲广东话地方同埋广州两个广东话大市中间夹一件。专登全国拿晒啲精英嚟嘅地方隔鬼住你哋咯。 嗯， 佢专登噶，所以嗰时系 系啦。咁所以即系陈炯明就真系好进步嘅，即系早我即系早出世我哋百几年。 唔系啊，当年你老毛都系话有一个湖南嘅独立噶嘛。 得唔知 系咪？ 当初话想独立嘅，首先佢讲先。 啊，嗰句说话系边个讲嘅？我唔记得咗啦。即系 九二几年， 天下大势，九合必分。分久必合嘛， 系啊，系佢噏先嘅呢个分裂国家就 系，系咪？ 要揾就揾佢先，其实应该。 即系其实廿三条立法咩国家安全法嗰啲咧， 第一个拉咗罗泽东啊，应该。 嘥 Q 气啦， 罗泽东系啦， 系咪？对于人民嚟讲，边一种系最幸福嘅生活嘅方式？边一种嘅政治制度？ 就拣嗰只 咧，就拣嗰只， 系咯， 绝对啱， 好有道理。 咁啊，非常之有资讯嘅一集啦。咁啊，多谢 David， 即系。帮我哋讲讲呢个南苏丹嘅知识啦，咁啊真系学到好多嘢嘅。咁我哋就下集大军阀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